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19集。话说一半，江燕又停住，池瑶被他勾起兴趣，问他：“ 继续说，你会想什么？” 江燕没立刻接话，侧过脸来看他。车外的光线投进车里，只剩一层发暗的灰蒙，衬得江燕的眼睛亮极。池瑶的呼吸加快了，他发现江燕身上仿佛有一抹同龄人没有的矛盾气息，介于成熟与精致之间。他赤诚，他清冷，矛盾让他充满了神秘感，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全让其自由发挥。有时存在感极强，有时存在感极弱，却让人愈加想要向他靠近。像此时，这份矛盾便强烈的快要将池瑶吞噬。有那么一秒，他竟出现了江燕轻声过来将他压制的幻觉。但幻觉终究是幻觉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江燕只是克制地说：“会想证明我自己。”池瑶心道糟糕，他听到自己心跳声了。到底没去青竹园，池瑶指着路，车子拐了两个弯，停在一家平平无奇的小店门口。但走进去，江燕才知道这不只是小店。这家店虽然门面小，招牌老旧，实则店内装潢很新，分三进，中间穿过长廊，还有露天的位置。不过下了雨，挡雨的棚漏了，没法用，桌椅都收了起来，以至于有天花板的座位人满为患。幸好店里还剩了个角落的位置，池瑶和江燕坐下点完单，见江燕还在打量。 很好吃的。 看得出来，这种天气还那么多人。 雨天来吃饭的人才多呢，都不想在外面淋雨吗？ 池瑶边说边把消过毒的碗筷用茶水又过了一遍，过完递筷子给江燕，却见江燕盯着他，似笑非笑的。 看什么？ 我以为你今天不会和我出来。 答应了你的，今天不出来，天晴也会出来。 角落之所以空着，是因为靠近通风口，虽然门窗都关严实了，池瑶还是能感觉到雨天的冷意，这是暖气抵挡不了的。冷风吹得他小腿冰凉，寒意丝丝入骨。他今天穿了裙子，而且没有穿裤袜，就裸着腿，也不知道图什么，这会儿后悔死了。江燕发现了池瑶的不对劲，他抬头看了看， 你过来我这边坐。 都一样。 我这边不冷。 池瑶摩擦着小腿，起了鸡皮疙瘩，无声地和江燕换了座位。也许是心理作用，还真没有刚才那么冷了。过了茶水的碗筷都没用过，也不用调换，店里的招牌滚鱼很快就上桌。大白瓷盘里装的鱼肉被片得很薄，微腥，入口又弹又嫩。厚上的鱼片粥也是店里的热菜，石瑶给江燕盛了一小碗。 怎么样？ 嗯，好吃。 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推荐的。 不知是桌上的热气还是其他，池瑶的脸上泛起绯红。开动前她把头发全都扎了起来，脸就巴掌大。江燕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她的手比一般人要大，几次不经意间握过池瑶的手腕，她的手腕细得好像一折就断。如果她的手是丈量单位，池瑶身上很多地方她都能一手掌握。像是想到什么，江燕突然一呛，咳出了声。池瑶连忙递水， 怎么了？ 他摆手颇为心虚。辣。 辣吗？ 吃瑶特地点的微辣，他又尝了片鱼。说实话，对本身就很能吃辣的他来说，他吃不出来什么辣味。而江燕看着他丰润透泽的嘴唇，脸变得更热。他拖着额头，深感自己实在龌龊，真要命，不能让池瑶知道。想了想，他又自己告诉自己，暂时不能。雨停了，吃完饭的二人从饭馆出来，车位紧张，车子停的地方又远又黑。上车时池瑶没注意，一脚踩进水坑，脚踝以下通通湿透，他惊呼一声。江燕听到动静过来，见状二话不说就托起他的腰，让他坐进半人高的车内。江燕背抵车门垂手道， 水很冷，把鞋脱了吧。 池瑶迟钝地感受着江燕撒手前留在他腰上的力量和热度，思绪放空，甚至没听到他说的话。江燕想帮池瑶，却得不到回应，他先谋疑惑出声。 池瑶。 池瑶如梦初醒，缩回腿。 没事，我自己来。 江燕最后看了眼，替他关了车门。独自在车内短暂的几秒，池瑶冷不丁想起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。好像江燕好久没有叫她姐姐了。车里有备用的鞋子，是季瑞先前留下开车的小白鞋，但他没穿过，因为他回来后就一直在蹭江燕这个免费司机，这下他的鞋刚好派上用场。江燕找出来递给池瑶， 那换上这个。 池瑶穿的短靴，鞋里没进水，麂皮鞋面湿透，渗出斑驳难看的深渍。他看不太清，摸黑脱了鞋，脚底板很凉。没有矫情，他接过鞋子。 谢谢。 江燕看他换上，合适吗？ 刚好。 江燕暗暗记下鞋码，这才上路。回程路况比出门时要好很多。快到小区门口时，池女士来电。池瑶看了看江燕，见她目不斜视，便接了电话。谁成想，池女士是打来兴师问罪的。她问池瑶和张一鸣是怎么回事。池瑶过去曾暗示明示池女士，她和张一鸣没戏，但池女士从来没放心上，因为介绍人不是这么说的。介绍人说了，张一鸣对池瑶有意，所以池女士总以为是池瑶拿桥，不想和家里说到，才睁眼说瞎话。可是这一回，介绍人都开始给张一鸣物色对象了，还说是男方那边的意思。池女士一听不得了，刚知道就打了电话过来。池女士是个好面子的人，她可以否定别人，但不允许别人先撤，因为这会让她产生被人瞧不上的不适感。池瑶在介绍人那里就代表了她，她过不去心里那关。一通电话下来，好说歹说，话题仍是围绕相亲转。末尾她说道， 明天就让人给你找个更好的。 池瑶无语，车已经停一会儿了，江燕没动静，池瑶下不去车，只能在车里听完池女士全程细嗓的唠叨。她知道江燕也全都听到了。对于张一鸣重新物色对象这件事，池女士的反应夸张，她却并不觉得丢人。可毕竟是母女，她多多少少也是好面子的，只是没和池女士计较在同一地方上罢了。就说此时她便觉得丢脸极了，她和江燕说过追她需要排队，说时心无愧，可经过池女士这么一吼，搞得好像她根本没人要，纯粹是在吹嘘自己行情多好似的， 叫他面红耳赤，回也没回池女士，就把电话撂了。车内一时静寂，是江燕先打破沉默。 还要相亲？ 池瑶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他没法反驳，哪怕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去。江燕吁出一口气，手指划过眉梢，一息之间似是做了什么决定。他看向池瑶放在大腿上的手，一折就断的。江燕伸手探去，轻巧地握住。池瑶下意识要挣，他用力握紧。 江燕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